资治通鉴卷第121宋纪三。太祖文皇帝上之中。元嘉五年春正月辛未，为京兆王黎族。荆州刺史彭城王义康姓聪察，在州执事修治。左光禄大夫范泰为司徒王弘曰：“天下事重，权要难居，请兄弟盛满，当深存将义。”彭城王帝之次弟，以征还入朝，共参朝政。弘纳其言，使大汉即义。弘上表引咎训位，帝不许。秦商州刺史领交河太守姚俊叛，将河西。秦王赤盘以尚书焦松代郡，率计3000讨之。二月，松为突遇魂元序所执，为改元神家，为平北将军御卷。攻下主于上归，下主退屯平凉。西津进军安定，与丘堆俄清军合。金马多易死，士卒乏粮，乃深累自固，遣丘堆督租于民间。士卒暴掠，不设警备，下主袭之，堆兵败，以数百计还城。下主乘胜，日来城下抄掠，不得除目，诸将患之。监军侍御史安杰曰：“受诏灭贼，今更为贼所困，退守穷城，若不为贼杀，当作法诛，进退皆无生理，而诸王公晏然增不为计乎？”今曰：“仅军士无马，以不击计，必无胜利，当须京师救计至，合击之。”杰曰：“今猛寇游弋于外，吾兵疲食尽，不依决战，则死在旦夕，救计何可待乎？等于就死，死战不亦可乎？今又以马少为辞。”杰曰：“今敛诸将所乘马，可得200匹。杰请募敢死之士出击之，就不能破敌，亦可以折其锐。且贺连昌倦而无谋，好勇而轻，每自出挑战，众皆识之，若伏兵掩击，昌可擒也。今犹难之。”即乃因与御卷等谋，选计待之，继而下主来攻城，皆出应之。下主自出阵前搏战，军士识其貌，征服之。会天大风扬沙，骤昏，下主败走，皆追之，下主马举而坠，遂擒之。皆同之子也。下大将军领司徒平原王定收其余众数万，奔还平凉，即皇帝位。大赦，改元圣光。三月辛巳，贺连昌至平城，魏主管之于西宫，门内器用皆己剩余之父，又以妹使平公主弃之，假长中将军，赐爵会稽公，以安杰为间谍将军，赐爵西平公。御卷为宁北将军，进爵渔阳公。 魏主常使贺连昌侍从左右，与之单骑共逐鹿，深入山涧。昌素有勇名，诸将咸以为不可。魏主曰：“天命有在，亦何所惧？亲欲如初。”西金自以为元帅，而昌为偏皮所擒，深耻之，乃舍辎重，积三日粮，追下主于平凉。俄卿欲寻水而往，金不从，自北道邀其走路，至马毛岭，夏军将遁，会魏小将有罪亡归于下，告以魏军食少无水，夏主乃分兵邀金，前后夹击之，魏兵大溃。金及俄卿刘拔皆为夏所擒，士卒死者六七千人。秋堆守辎重在安定，闻金败，弃辎重奔长安，与高梁王李携奔蒲坂，下人复取长安。魏主大怒，命安哲斩秋堆，带将其众，镇蒲坂以拒之。夏四月，夏主遣使请和于魏，魏主以诏谕之使降。壬子，魏主西巡，戊午，田于河西，大赦。五月，秦文昭王赤盘卒，太子穆默即位，大赦，改元永弘。平陆令河南长粲复劝王弘逊位，弘从之，雷表陈请，帝不得已。六月庚戌，以弘为魏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贾寅，魏主如长川。葬秦文昭王于武平陵，庙号太祖。秦王穆默以右丞相袁基为侍中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以镇军大将军河州牧千屯为骠骑大将军，征安北将军、凉州刺史段辉为辅国大将军、御史大夫，叔父右近将军千年为镇北将军、凉州牧、镇黄河，以征北将军穆义干为尚书令、车骑大将军，以征南将军吉皮为尚书仆射、卫大将军。河西王蒙逊因秦丧，伐秦西平，西平太守屈成谓之曰：“殿下若先取乐都，则西平必为殿下所有，苟望风请服，以明主之所及也。”蒙逊乃弑西平，攻乐都。相国袁基率骑三千救乐都，府入城而河西兵至，攻其外城，克之，掘其水道，城中饥渴，死者太半。东羌启提从袁基救乐都，因与河西通谋，下省以纳其兵，登城者百余人，鼓噪烧门。袁基率左右奋击，河西兵乃退。初，文昭王疾病，谓穆默曰：“吾死之后，汝能保境则善矣。居渠成都为蒙逊所亲重，汝宜归之。”至是，穆默遣使诣蒙逊，许归成都以求和。蒙逊引兵还，遣使入秦调剂。穆默后资送成都，遣将军王伐送之， 蒙逊犹疑之，使挥武将军居取其真，伏兵于门天岭，执伐并其计事300人已归。继而遣尚书郎王柱送伐还秦，并为幕末马千匹及锦计银增。秋七月，幕末遣记事郎中马爱如河西报聘。魏主桓公八月复如广宁管温泉。柔然和声盖可汗遣其子将万余骑叩魏边，魏主自广宁还，追之不及。九月还宫。冬十月甲辰，魏主北巡，人子田于牛川。秦凉州牧起伏千年，嗜酒残虐，不恤政事。秦王幕末遣使让之，千年惧，奔河西。幕末以叔父光禄大夫卧龄为凉州牧，镇黄河。徐州刺史王仲德遣部骑2000伐魏济阳陈留。魏主桓公为定州丁陵新余台阳等2000余家叛入西山，州郡不能讨。闰月，魏主遣镇南将军叔孙建讨之。11月以魏朔，日有食之。魏主如西河较烈。12月甲申，桓公河西王蒙逊伐秦，至盘夷。秦相国元基等将计15000拒之，蒙逊桓公西平。征虏将军出连辅政等将计2000救之。秘书监谢灵运自以明备才能，应参时政，上为皆以文艺每试验弹赏而已。王弹手王华殷景仁名位速出灵运下，并见任狱。灵运亦甚不平，多称疾不朝职，或出郭游行，且200里经巡不归，既无表文，又不请疾，尚不欲伤大臣意，讽令自解。灵运乃上表陈疾，赏赐驾，令还会稽。而灵运有隐自若，为法司所纠，作免官。是岁，狮子王刹利摩诃及天竺迦毗黎王悦爱皆遣使奉表入贡，表辞皆如浮屠之言。为镇远将军平叔侯燕凤卒。六年春正月，王弘上表其解周禄，以授彭城王义康，帝幽诏不许。癸丑，以义康为侍中、都督阳、南徐、兖三州诸军事、司徒、录尚书事，领南徐州刺史。弘与义康二府并置左领兵，共辅朝政。弘既多疾，且欲委远大权，每事推让义康，由是义康专总内外之务。又以辅军将军江夏王义公为都督荆襄等8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以侍中刘湛为南蛮校尉，行抚州事。帝与义公书，借之曰：天下艰难，国家势重，虽曰守城，实亦未易，龙替安危在无曹耳， 岂可不敢寻王爷？大惧附和，汝性贬极，志之所至，其欲必行，意所不存，从勿悔改，此罪必是。一念才艺，卫青欲士大夫以礼，与小人有恩，西门安于侥幸其美，关羽张飞任偏同弊，行己举事深以见此。若事已今日，四子又蒙司徒当周公之事，汝不可不尽知顺之礼，而使天下安危，绝汝二人耳。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300,000，若能省此亦美。西楚府舍略无安究，既当不须改作，日求新意。凡训谕多觉当时，难可逆律，此时为难。至训日，虚怀薄尽，审无以喜怒家人。能则善者而从之，美自归己，不可专意自觉，以今独断之名也。名气深以甚兮，不可妄以假人，逆尽绝次，犹以才良。吾与左右虽为少恩，如闻外论，不以为非也。以贵灵物，物不服，以威家人，人不厌，此亦达事耳。生月西游，不宜令过，蒲酒余烈，一切勿为，公用奉身，皆有节度，其福异物，不宜兴长。又以硕引荐左使，相见不硕，则彼我不亲，不亲无因得尽人情，人情不尽，复何由之重视也。下酒泉公俊自平凉奔魏，丁玲先于台阳等请降于魏，魏主赦之。秦初连辅政等未至西平，河西王蒙逊拔西平，执太守屈城。二月，秦王穆默立妃梁氏为皇后，子万载为太子。三月丁巳，立皇子绍为太子。戊午，大赦。辛酉，以左卫将军殷景仁为中领军。帝以张太后早亡，奉太后所生苏氏甚谨。苏氏卒，帝往令哭，欲追加封爵，使群臣异之。景仁以为古典无知，乃止。初，秦尚书陇西新晋从文昭王由凌霄观弹飞鸟，误中秦王穆默之母，伤其面。即穆默即位，问母面伤之由，母以状告。穆默怒，杀尽并其五族27人。下四月癸亥，以尚书左仆射王敬宏为尚书令，临川王义庆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济阳江仪为右仆射。初，魏太祖命尚书邓渊撰国记10余卷，未成而止。世祖更命崔浩与中书侍郎邓颖等续成之，为国书30卷。颖，渊之子也。魏主将击柔然，置兵于南郊，先祭天，然后布勒行阵，内外群臣 皆不欲行。保太后故止之，独崔浩劝之。尚书令刘协等共推太史令张渊徐辩，使言于魏主曰：今自己巳，三阴之岁，岁星习月，太白在西方，不可举兵，北伐必败，虽克不利于上。群臣引共赞之曰：渊等少时常见苻坚南伐，坚不从而败，所言无不中，不可为也。魏主亦不快，召浩与渊等论难于前。浩结渊辩曰：阳为德，阴为行，故日时修德，月时修行。夫王者用行，小则四诸世朝，大则臣诸元也。今出兵以讨有罪，乃所以修行也。臣切观天文，毕年以来月行延卯，至今犹然。其瞻三年天子大破矛头之国，如高车矛尾之众也，愿陛下勿疑。渊辩复曰：如荒外无用之物，得其地不可耕而食，得其民不可陈而使，清极无常，难得而治，有何及其，而劳士马以伐之。号曰：渊辩言天道，犹是其职，至于人事形势，犹非其所知，此乃汉室常谈，失之于今，殊不合事宜。何则？如本国家北边之臣，中间叛去，今诛其元恶，收其良民，令复旧义，非无用也。世人皆为渊辩通解术数，明决成败，臣请试问之。蜀者统万魏王之前，有无败争？若其不知，是无数也；知而不言，是不忠也。时贺连昌在座，渊等自以未尝有言，惭不能对。魏主大悦，既罢。公卿或尤浩曰：今南寇方似国系，而舍之北伐，若如远遁，前无所获，后有将寇，将何以待之？号曰：不然，今不先破如，则无以待南寇。南人闻国家克统万以来，内怀恐惧，故扬声动众以慰淮北，必无破如，往还之间，南寇必不动也。且彼不我计，彼能北来，我亦难往，在彼甚困，与我未劳。况南北殊俗，水陆亦宜，设使国家与之河南，彼亦不能守也。何以言之？以刘裕之雄杰，吞并关中，留其爱子，辅以良将，精兵数万，犹不能守，全军覆没，嚎哭之声至今未已。况翼龙今日君臣，非玉石之比，主上英武，士马精强，彼若果来，譬如以狗犊斗虎狼也，何惧之有？如视其绝远，为国家力不能治，自宽日久，故夏则散众放畜，秋肥乃聚，背寒向温，南来寇超，今掩其不备，必望尘骇散，母马互聘，聘马恋居， 驱驰难至，不得水草，不过数日，必聚而困毙，可一举而灭也。暂劳永逸，时不可失。患在尚无此意，今尚意已决，奈何止之？寇谦之谓浩曰：“如汝果可克乎？”浩曰：“必克，但恐诸将所索，前后顾虑，不能乘胜深入，使不全局耳。”先是，帝因未使者还，告魏主曰：“汝促归我河南地，不然将尽我将士之力。”魏主方一伐柔然，闻之大笑。谓公卿曰：“龟鳖小数，自救不暇，夫何能为？就使能来，若不先灭如如，乃是坐待寇至，腹背受敌，非良策也。吾行决矣。”庚寅，魏主发平城，使北平王长孙嵩、广陵公楼福连居守。魏主自东道向黑山，使平阳王长孙汉自西道向大峨山，同会柔然之庭。五月壬辰朔，日有食之。王敬弘故让尚书令，表求东还。癸巳，更以敬弘为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听其东归。丁未，魏主至漠南，舍辎重，率轻骑兼马袭击柔然，至溧水。柔然和声盖可汗先不设备，民畜满野，经不散去，莫相收摄。和声盖烧炉舍，绝迹西走，莫知所知。其弟匹离先主东部，闻有魏寇，率众欲救其兄，欲长孙汉喊妖姬大破之，杀其大人数百。下主欲复取统万，引兵东至侯尼城，不敢进而还。河西王蒙逊伐秦，秦王穆默留相国元基守扶罕，迁保定连。安南太守翟成伯等据罕坚谷以应河西。穆默击破之，进至至城。西安太守默者右卷据千川以畔，穆默讨之，为右卷所败，还于定连。蒙逊至扶罕，遣世子兴国进攻定连。六月，穆默逆击兴国于至城，擒之，追击蒙逊至檀郊。突遇浑王穆归，遣其弟莫立言将计五千会蒙逊伐秦。穆默遣辅国大将军段辉等邀击，大破之。柔然和声盖可汗即走，部落四散，窜伏山谷，杂处不野，无人收拾。魏主寻溧水西行，至涂源水，分军搜讨。东西五千里，南北三千里，伏斩甚众。高车诸部乘魏兵士，超略柔然。柔然种类前后降魏者三十余万落，或戎马百余万匹，畜产车卢，弥漫山泽，无虑数百万。魏主寻弱水西行，至捉爷山，诸将虑深入有伏兵，劝魏主留止。寇谦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， 魏主不从。秋七月，引兵东还，至黑山，以所获班赐将士有赐，继而得降人言。可汗先批病，闻魏兵至，不知所为，乃焚穹庐，以车自在，将数百人入南山，民处窘惧，无人统领，相去百八十里，追兵不至，乃徐西遁，唯此得免。后闻凉州谷胡言，若复前行二日，则尽灭之矣。魏主深悔之。和生盖可汗奋意而卒，子无体力，号赤莲可汗。武都孝昭王杨玄疾病，欲以国授其弟南当。南当故辞，请立玄子保宗而辅之，玄许之。玄祖保宗立，南当妻姚氏劝南当自立，南当乃废保宗，自称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，征西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秦州刺史，武都王。河西王蒙逊遣使送谷三十万斛，以赎世子兴国于秦。秦王穆默不许，蒙逊乃立兴国母弟菩提为世子，穆默以兴国为散骑常侍，以其妹平昌公主弃之。八月，魏主至漠南，闻高车东部屯四泥碑，人畜甚众，取魏军千余里，遣左仆射安远等将万计击之。高车诸部迎降者数十万落，获马牛羊百余万。冬十月，魏主还平城，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，东至如原，西济五原阴山，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，命长孙汉、刘协、安元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镇抚之。自是，谓之民间马牛羊及毡皮谓之价贱。魏主加崔浩侍中特进辅军大将军，以赏其谋划之功。好善瞻天文，常置铜艇于坐器中，夜有所见，即以艇画纸作字，以记其意。魏主美如好家，问以灾异，或仓促不及数代，奉进书肆，不暇精美，魏主必为之举箸，或立长而还。魏主常引号出入卧内，从容谓号曰：“请才智渊博，试朕足考，注中三事，故朕引清以自尽。清以尽中归见，物有所引。朕虽时或愤恚，不从清言，然终究深思清言也。”常指号以示心降高车渠帅曰：“汝曹是此人，汪贤懦弱，不能弯弓持矛，然其胸中所怀乃过于兵甲，朕虽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决，前后有功，皆此人所教也。”又敕上书曰：“凡军国大计，汝曹所不能决者，皆当咨造，然后施行。”秦王穆默之弟柯叔罗征于文昭王左夫人突发氏， 穆默知而尽之。科叔罗惧，与叔父石银谋杀穆默，奉居渠兴国以奔河西，使突发氏到门要，要误门者以告穆默，穆默吸收其党，杀之，而设科叔罗，执石银鞭之。石银曰：“我父如死，不复汝鞭。”穆默怒，哭其父，投尸于河。下主少凶暴无赖，不为士卒所知。是月，田于阴盘，登柯兰山，往统万城，泣曰：“先帝若以朕成大业者，岂有今日之事乎？”十一月己丑朔，日有食之，不尽如钩。行昼县，至播方末，河北地岸。魏主西巡，至座山。十二月，河西王蒙逊突遇魂穆归，解遣使入贡。是岁，为内都大官中山文义公李先、清冀二州刺史安同接卒。先年九十五。秦地震，野草皆自反。七年春正月癸巳，以突遇魂王穆归为征西将军、沙州刺史、陇西公。庚子，魏主桓公，壬寅，大赦。癸卯，复如广宁，临温泉。二月丁卯，为阳平威王长孙汉族。戊辰，魏主桓公。帝自建魏以来，有恢复河南之志。三月戊子，召简甲卒五万及右将军道彦之，统安北将军王仲德、兖州刺史竺灵秀周师入河，又使骁骑将军段宏将精骑八千直指虎牢，豫州刺史刘德武将兵一万计进，后将军长沙王奕欣将兵三万兼征讨诸军事。奕欣，道连之子也。先遣殿中将军田齐使于魏，告魏主曰：“河南旧是宋土，终为彼所侵，今当修复旧境，不关河北。”魏主大怒曰：“我生发未造，以闻河南是我地，此岂可得？必若进军，今当全敛戍相避，许东韩地境，合兵兼合，自更取之。”甲午，以前南广平太守尹冲为司州刺史。长沙王奕欣出镇彭城，为众军声援，以游击将军胡帆戍广陵，行抚州事。壬寅，魏封贺连昌为秦王。魏有新喜敕勒千余家，苦于将吏侵于，出怨言，妻以草生马肥，王归漠北。尚书令刘协、左仆射安元奏请及合兵未解，徙之河南。向春兵解，使不得北遁。魏主曰：“此曹习俗放散日久，譬如右中之路，急则奔突，缓之自定。吾驱楚自有道，不凡习也。”协等故请不已，乃听分徙三万余落于河西，西至白岩池， 敕勒皆惊骇，曰：“卷我于河西，欲杀我也。”谋西奔凉州。刘协屯五原河北，安元屯月拔城以备之。癸卯，敕勒数千骑叛北走，协追讨之，走者无食，相枕而死。为南边诸将表称，宋人大言将入寇，请兵三万，先其未发，逆击之，足以挫其锐气，使不敢深入。因请西诸河北流民在境上者，以绝其向道。魏主使公卿议之，皆以为当然。崔浩曰：“不可，南方下师，入夏之后，水老方降，草木蒙密，地气愈蒸，一生极力，不可行师。且彼既严备，则城守必固，留屯久攻，则粮运不济，分军肆掠，则众力单寡，无以应敌。以今击之，未见其力。彼若果能北来，宜待其劳倦，秋粮马肥，因敌取食，徐往击之，此万全之计也。”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伐，西平赫连，北破如如，多获美女珍宝，牛马成群。南边诸将闻而慕之，亦欲南超以取资财，皆营私计，为国生事，不可从也。魏主乃止。诸将复表，南寇已至，所部兵少，其减幽州以南静兵驻己戍守，即就漳水造船延备以拒之。公卿皆以为宜如所请，并属司马楚之、卢轨、韩延之等为将帅，使招诱南人。号曰：“非常策也。楚之等皆彼所未计，今闻国家西发幽州以南精兵，大造州舰，随以轻骑，为国家欲存立司马氏，诛除刘宗，必举国震撼，惧于灭亡，当西发精锐，并心竭力，以死争之，则我南边诸将无以御之。今公卿欲以威力却敌，乃所以速之也。长虚生而召时害，此之谓矣。故楚之之徒，往则彼来，止则彼息，其势然也。且楚之等皆先立小才，只能昭和轻薄无赖，而不能成大功，徒使国家兵连祸结而已。昔卢轨说姚兴以取荆州，至则败散，为蛮人掠卖为奴，终于祸及姚弘，此已然之效也。”魏主未以为然，号乃复臣天时，以为南方举兵必不利，曰：“今兹害气在扬州一也，庚午自行先发者伤二也，日食昼会，宿止斗牛三也，荧惑伏于祭枕，主乱及丧四也，太白未出，进兵者败五也。夫兴国之君，先修人事，次尽地利，后观天时，故万举万全。今刘义隆新造之国，人事未洽，灾变屡现，天时不协，舟行水合，地利不尽， 三者无一可，而一龙行之，必败无疑。魏主不能为众言，乃召既定向三州，造船三千艘，减幽州以南戍兵及河上以备之。秦起伏石隐母弟前将军白养，镇卫将军去列，以石隐之死有怨言，秦王穆默皆杀之。下四月甲子，魏主如云中，敕勒万余落复叛走，魏主使尚书封铁追讨，灭之。六月己卯，以堤王杨南当为冠军将军、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魏主使平南大将军、丹阳王大皮屯河上，以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，封琅琊王，屯颍川以备宋。突遇魂王穆归，将其众万八千袭秦定连，秦辅国大将军段辉等击走之。道彦之自淮入泗，水甚，日行才十里。自四月至秋七月，始至虚昌，乃溯河西上。魏主以河南四镇兵少，命诸军悉收众北渡。戊子，为敲敖戍兵弃城去。戊戌，华台戍兵亦去。庚子，魏主以大鸿胪阳平公杜超为都督既定向三州诸军事、太宰，晋爵阳平王镇业为诸军节度，超密太后之兄也。庚戌，为洛阳虎牢戍兵皆弃城去。道彦之留朱修之守华台，尹冲守虎牢，建武将军杜季守金庸，即豫之玄孙也。诸军进屯灵昌津，列守南岸，至于潼关。于是司演既平，诸军皆喜。王仲德独有忧色，曰：诸贤不安北土情伪，必堕其计。胡虏虽仁义不足，而胸角有余，今敛戍北归，必并力顽聚。若合兵济河，将复南来，岂可不以为忧乎？贾寅，临邑王范阳迈遣使入贡，自陈与胶州不睦，启蒙戍右。八月，魏主遣冠军将军安杰都护诸军，击道彦之。丙寅，彦之遣皮将吴兴、姚耸夫渡河攻野坂，与结战，耸夫兵败，死者甚众。戊寅，魏主遣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会丹阳王大皮屯河上以御彦之。燕太祖寝疾，召中书监申秀、侍中杨哲于内殿，主以后事。九月，病甚，辇而临轩，命太子义摄国事，勒兵听政，以备非常。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，务亦听政，谓义曰：上及江抽，奈何俱欲代父临天下乎？义性人弱，遂还东宫。日三王省集，宋夫人矫诏绝内外，遣婚嗣传问而已。 亦及诸子大臣，并不得见。唯中给事胡服独得出入，专掌禁卫。福虑宋夫人遂成其谋，乃言于司徒、录尚书事、中山公弘。弘与壮士数十人披甲入禁中，宿卫皆不战而散。宋夫人命闭东阁。弘家统裤斗头，竟节有勇力，逾河而入，至于皇堂，射杀女狱一人。太祖惊惧而卒。弘遂即天王位，遣人巡城告曰：“天降凶祸，大行崩悖，太子不事疾，群公不奔丧，已有逆谋，社稷将危。吾辈借地之亲，遂设大位以宁国家。百官叩门入者，禁闭二等。”太子义率东宫兵出战而败，兵皆溃去。弘遣使赐义死。太祖有子百余人，弘皆杀之。使太祖曰文成皇帝，葬长谷陵。己丑，下主遣其弟魏以待伐魏夫城，魏平西将军史平公韦归等击之，杀万余人，魏以待遁去。下主自将数万人邀击韦归于夫城东，留其弟上古公射干、广阳公杜洛孤守平凉。遣使来求和，曰：“合兵灭魏，遥分河北，自衡山以东属宋，以西属夏。”魏主闻之，置兵将伐夏。群臣贤曰：“刘义隆兵犹在河中，舍之西行，前寇未必可克，而义隆乘虚济河，则失山东矣。”魏主以问崔浩，对曰：“义隆与贺连定遥相招引，以虚声唱和，共窥大国。义隆望定进，定待义隆前，即莫敢先入。譬如连机不得俱飞，无能为害也。臣使为义隆军来，当屯止河中，两道北上，东道向冀州，西道冲业。如此，则陛下当自讨之，不得徐行。今则不然，东西列兵近二千里，一处不过数千，行分势弱，以此观之，助而情陷，此不过与固河自守，无北渡意也。贺连定残根一摧，拟之必扑。可定之后，东出潼关，席卷而前，则威震南极，江淮以北无立草矣。胜策独发，非于尽所及，愿陛下勿疑。”贾臣魏主如统万，遂袭平凉，以卫兵将军王金镇蒲坂，今建之子也。秦自正月不雨，至于九月，民流盼者甚众。冬十月，以敬陵王奕轩为南徐州刺史，游戍石头。戊午，立前蜀主四诸前。道彦之、王仲德沿河治守，环保东平。乙亥，魏安杰自韦肃金济河，攻金庸。金庸不治济久，又无粮食，杜济欲弃城走，恐获罪。 初，高祖灭秦，迁其中据于江南，有大钟没于洛水，帝使姚耸夫将千500人往取之。既台之曰：“金庸城已修完，粮食一足，所乏者人耳。今鲁冀南渡，当相与并力御之。大功既立，千钟未晚。”耸夫从之。既至，见城不可守，乃引去。既遂南遁。丙子，安杰拔洛阳，杀将士5000余人。杜季归言于帝曰：“本欲以死固守，姚耸夫急城俱走，人情举败，不可复进。”上大怒，诛耸夫于寿阳。耸夫勇健，主偏皮莫及也。为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，道彦之恐其难渡，遣皮将王盘龙速流夺其船，杜超等击斩之。安杰与龙骧将军陆侯进攻虎牢，心巳拔之，引冲及荥阳太守清河崔摩降魏。秦王穆末为河西所逼，遣其臣王凯、乌讷田请迎于魏，魏人许以平凉安定封之。穆末乃焚长邑，回宝器，率户15000东如上归，至高田谷，几世黄门侍郎郭恒谋结居渠兴国以叛，是绝，穆末杀之。夏主闻穆末将至，发兵拒之。穆末留保南安，其故地皆入于突遇浑。11月已酉，魏主至平凉，下上古公射干等应城固守，魏主使贺连昌招之，不下，乃使安西将军古弼等将兵取安定。夏主自夫城还安定，将部骑20000北救平凉，与弼遇，弼委退以诱之，夏主追之。魏主使高车持击之，夏兵大败，斩首数千级，夏主还走，登淳姑园，为方阵以自固，魏兵就围之。人臣加征南大将军谭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，率众伐魏。甲午，魏寿光侯叔孙建、汝阴公长孙道生济河而南。道彦之闻洛阳虎牢不守，诸军相继奔败，欲引兵还。殿中将军袁护之以书见之，以为已使竹灵秀助朱修之守华台，自率大军以拟河北，且曰：“昔人有连年攻战，失众乏粮，由张胆争前，莫肯轻退。况今青州丰壤，几槽流通，士马保益，威力无损。若空气滑台，坐丧成业，岂朝廷受任之旨也？”彦之不从。护之，苗之子也。彦之欲焚州不走，王仲德曰：“洛阳既陷，虎牢不守，自然之事也。今鲁去我游千里，华台尚有强兵，若据舍州南走，士卒必散，当引州入己，至马耳谷口，更享所宜。” 燕之先有募集，志士大动，且将士极易，乃引兵自清入己，南至历城，焚州弃甲，不屈彭城。竹灵秀弃虚昌，南奔葫芦，清眼大扰。长沙王一心在彭城，将佐恐魏兵大至，劝一心委镇还都，一心不从。魏兵攻济南，济南太守武进、萧承之率数百人拒之，魏众大急。承之使掩兵开城门，众曰：“贼众我寡，奈何轻敌之甚？”承之曰：“今悬守穷城，事已危急，若复示弱，必为所图，唯当献强以待之耳。”魏人已有伏兵，遂隐去。魏军为下主数日，断其水草，人马饥渴。丁酉，下主引众下淳姑园，为五位将军丘卷击之，下众大溃，死者万余人。下主众重创，单骑走，收其余众，驱民五万，悉保上归。魏人获下主之地丹阳公乌氏拔、武陵公突谷及公侯以下百余人。是日，魏兵乘胜进攻安定，下东平公以斗弃城奔长安，驱掠数千家，西奔上归。戊戌，魏叔孙建攻竹灵秀于葫芦，灵秀大败，死者五千余人，建还屯范城。己亥，魏主如安定。庚子，还临平凉，绝欠为之。安魏初复，设秦雍之民，赐赋七年。下陇西守将降魏。辛丑，魏安杰督诸军攻华台。河西王蒙逊遣尚书郎宗叔等入贡于魏，魏主与之宴，指崔浩之首以示叔等曰：“如所闻崔公，此则是也。才略之美，于今无比。朕动指咨之，欲臣成败，若何服气，未尝失也。”魏以叔孙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诸军事。魏尚书库杰率计五千迎秦王幕末。秦魏将军吉皮以为不宜内喜，幕末从之，库杰引还。南安诸羌万余人叛秦，推安南将军督八郡诸军事。广宁太守交仪为主，仪不从，乃结仪族子长城护军亮为主，率众攻南安。幕末请救于堤王杨南当，南当遣将军福献率计三千救之。幕末与之合击诸羌，诸羌溃，亮奔还广宁。幕末进军攻之，以首令与交仪使取亮。十二月，以斩亮首出降。幕末进仪号镇国将军。秦略阳太守弘农杨显以郡降下。辛酉，以长沙王奕欣为豫州刺史，镇寿阳。寿阳土荒民散，城郭颓败，盗贼攻行。奕欣随仪经理，境内安业，道不拾遗， 城府顽石，遂为圣藩，却悲酒废，一心修治堤防，引河水入碑，灌溉万余顷，无复旱灾。丁卯，下上谷宫射干，广阳宫杜洛姑出降，未克平凉。关中侯窦代田得西津、俄清等，献于魏主。魏主以下主之后赐代田，命金西行执酒以奉代田。谓金曰：“全汝生者，代田也。”赐代田爵景行侯，加散骑常侍，右卫将军，领内都床将。下长安临近武功守将皆走，关中西入于魏。魏主留巴东宫严浦镇安定，以镇西将军王金镇长安。人参，魏主东还，以西金为宰事，使父九四以从。王金骄矜不法，信用左右，调役百姓，民不堪命，南奔汉川者数千家。魏主暗至得时，斩金以训。右将军道彦之、安北将军王仲德皆下狱免官。兖州刺史竺灵秀作弃军伏诛，上见袁护之书而善之，以为北高平太守。彦之之北伐也，甲兵资实甚盛，即败还，尾气荡尽，府藏武库为之空虚。他日上与群臣宴，有荒外降人在座。上问尚书库部郎顾琛，库中账犹有几许？琛鬼对，有十万人账。上既问而悔之，得琛对，甚喜。琛何之曾孙也？彭城王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，义康意犹样样，欲得扬州，行于此旨，以弘帝坛守居中，为上所亲委，欲不悦。弘以老病屡起骸骨，坛守自求无郡，上皆不许。义康谓人曰：“王公久病不起，神州俱已卧置。”坛守劝弘减府中文武之半以授义康，上听歌二千人，义康乃悦。